北京时间2点整。 北京的声音，北京的声音，北京的声音。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， 有金鱼没问题，金鱼洗涤灵，金鱼领洁净，清除顽固污渍，衣领光彩照人，金鱼领洁净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 新闻广播， 新闻 广播，调频100.6兆赫， 调频100.6兆赫， 中波88千赫， 中波88千赫， 北京新闻广播。 这座大城是北京，这些小事是生活。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，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，大城小事。 您好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。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城小事，听得清楚吗？我是李凯。 我是婉乔。我听得太清楚了，我这个耳机的声音怎么那么大，吓到我了。 不，这就是一个，我在今天节目当中说点题外话啊，就是老主持人的耳机啊，真的不能轻易往耳朵上戴，因为我们都有职业病，听不清楚，老把声拧得最大。 这是对我的欢迎仪式吗？ 不，今天是婉乔来我们大城小事。想当年我戴梁岩那耳机，没把我吓一跟头，拧到 跳起来了。 哎呀，怎么那么大声啊？后来我发现我适应他了，别人就适应不了我们了啊。 对，梁大爷说了啊，这是我最起步是这声音，还没开到最大。 哎呀，可见我们都老了。不过有一些值得怀旧的事儿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聊聊，比如说。您还记得当年学车的故事吗？学开车哈，为什么要说这事儿呢？这两天很多人都发现，你说都上哪儿学开车，又快又便宜，还能容易考过吗？ 这你可考不倒我。 哪儿？ 去年的时候我做了一个热线，就是做这个，去韩国考驾照，据说是3天拿驾照。 其实很不靠谱的一件事情，但是很多学车的人蠢蠢，不能用蠢蠢欲动这词儿啊， 已经去了， 心里边特痒痒。价格低，容易过，拿证快， 而且大家都蜂拥而至了。 是是是，今日有媒体就报道说，据韩国官方数据显示，2010年只有68名中国人在济州岛取得驾照。但是由于近年来济州岛对中国人免签嘛，2014年去年在济州岛考取驾照的人数猛增到991位。截止到今年5月，济州岛已经向1093名外国人发放了驾照，其中中国人占了90%。据报道说，之所以有那么多人前往济州岛考驾照，是因为在韩国只要接受13个小时的正规培训，通过考试就能获得驾照，而且呢考驾照的费用不到中国人的一半，而越又便宜又好，是吧？哎呀，这则新闻让不少学车人眼前一亮啊，认为这是捷径啊，现如今摇个标多不容易啊，你得有驾照才能摇标，你先上那边学，学完了之后你在这边换成中国驾照，然后再摇标，兴许就快多了。在一家网站上，记者也是看了看，提供中介的一些费用。赴韩国学车可以选择首尔或者是济州岛，价格呢在个十百千万，15000到16000元不等，承诺是5到7天拿证。当然这好像跟中国国内学驾照的费用相比还是挺贵的啊。 对呀、 当然人家说了，这费用不光是学驾照的钱，还包括交通、食宿、办理啊，办理旅游。 对呀、顺道就不学车的时候可以玩嘛。 你要这么说，那这点钱哪够啊，你拉个皮儿，拍个黄瓜，做个美容，丰个胸，你说是不是？ 你好了解那边的整容市场吗？ 女孩不是到那边都是那样，回来都是啊。 你说你整了哪儿？ 我还大老爷们儿，我不干这个哈、反正据说其实各大旅行社富含7天自由行的价格大约是3000到4000块钱。您说这报价15000到16000，可见这样比起来跟国内学个车5000到6000块钱比还是贵很多的。 我记得那段时间就是这个广告特别多，什么吃着泡菜旅着游，你的驾照什么就考下来，就类似这样的啊，就还特别押韵呢，说的比我这个好。 然后后来就有很多人都去了。当时我就采访了一个大概是在韩国待了六七年的老师，现在是一位韩语教师。 嗯， 他就跟我说，他说我的驾照就在那儿学的 啊， 但是因为我当时是在那儿当地的学生，所以我有充分的时间，其实根本就没有像在就是这个宣传上面说的，大概是保证你承诺五到七天拿证，很有可能你第一次考试不过，你就要在这 再来五七到七天， 哎，他就再学三到四天，然后再约考试，其实和国内的这个步骤是差不多的，如果你这一次考装没有过，那你就要预约下一次的，你要再等着，等着下一次考装过了之后，你才能再约科目二、科目三、科目四。 哎呀，所以你看，未必看起来很美，真去了之后有可能受罪，是吧？ 对，没准到了那儿发现，嗨，语言也不通，干脆回来吧。 啊、干脆还是跟那儿先做个整容回来吧，啊，不然的话 你白去是吗？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，就是回忆一下学车那些故事。您学过车吗？不光是汽车哈，学自行车也算吧。当然了，现在会骑自行车的小孩越来越少了，但是都学过，像我这个岁数人肯定学过，包括学开汽车。你开汽车的时候有什么故事啊？ 我记得当时是抽最后的路考 啊， 教练跟我们说会有20%会抽到夜考，然后我就当时特别忐忑，我想说平时从来没有中过奖的我应该不会中的，果然夜考郑板桥第一个就念的是我。后来呢，老师教练就单独说把夜考的人都过来过来，我教你们啊。夜考跟别人不一样，首先你们要穿上反光背心，我说 哦就跟交警似的穿的那反光背心啊，这原来是这样的区别。还有呢，来我教你们如何开大灯。合着老师一直就没教着我们怎么开灯，你知道吗？ 跟你说，这开大灯还真是一门技术活。因为学驾校，我们那个年代学驾校的车大部分都是捷达、大众系列的。 我是桑塔纳 啊，基本上都是拧一圈哈。 不是，我那是一按钮，就一摁 啊，是吧？ 不拧。 后来发现有一些日系车，它是在杆上啊，得拧一圈才能找着大灯。 我那当时是摁的，所以后来我去开了一个韩国车，那个好像是千里马吧。我一看，哎，灯在哪儿呢？一直这一路上还好是就是路灯比较强，一直 是 忘了开灯，好危险呀。 多年前我开一富康，找半天喇叭没找着。 哎，那你喇叭可以不摁，这灯不能不开呀。 喇叭不摁 啊， 喇叭不摁也危险，你就得等着。 你性子急。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学车的那些故事，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交流。再一次重复一下，我们的交流平台是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，微信呢是大城小事汉语拼全拼加上828，都可以找着我们。 再来说说跟车有关的事儿哈。市民菊先生反映说，北土城西路南侧建德门桥东的公交车站附近的公交专用道里啊，天天是停满了机动车。违章停车的司机有很大一部分人都是到路边去吃午饭的，当然了，也有一部分人是从早晨就把这车停在那儿的。菊先生就说了，说从去年秋天开始到现在，我至少五次以上以电子邮件的方式致信交管局信息 啊、 信箱，或者是拨打122的举报电话 啊。 可是呢，他得到的回馈都是您反映的情况已经交由相关负责单位，我呢会通知交警看一下。于是大半年过去了，这样的情况依然没有改变。按照菊先生所提供的线索呢，有记者就来到了北土城西路的建德门桥东公交车站，中午12点刚过，正赶上饭点呢。德胜门桥的公交车站旁边的路边啊，十多家饭馆是迎来了一天当中的客流高峰，什么黄焖鸡米饭呀、麻辣烫啊、牛肉面、羊蝎子等等等等，不少小饭馆里是人满为患，甚至把这个桌椅板凳都摆到了门外的人行便道上。你看看这生意多火哈！啊，车停哪儿啊？一位司机摇下车窗就问了，朝着一家饭馆的伙计吆喝着。伙计立刻就把这饭馆门口人行便道上私设的地锁给打开了。 哎呦，还有地锁呢！ 啊，他自己还安了个地锁，于是就招呼这车来来来来来，开到这人行便道上，于是停到了所谓的自家圈地的范围内。记者还发现，由于北土城西路南侧的这一路段呀，范围内是并没有施划正规的机动车停车位的，为了招揽顾客，不少饭馆都在人行便道上圈地，或者是私设地锁，再或者是用那种锥桶，知道吧？ 知道， 在那儿占地儿， 跑马圈地，这就是。 哎，没错，或者索性用绳索哈，直接就拦出来了一块自家的一个停车范围。尽管是这样，赶上饭点的时候呢，仍然是有不少车都没地儿停的。于是呢，一些车主就索性把车就近停放在了离饭馆最近的这个 公交车的专用车道内。 哦， 然后有一个记者啊，这个媒体记者就向一家饭馆的服务员咨询说，哎，我把车停在公交车道上不会被贴条吧？ 对啊， 服务员把这头往外一望 啊， 没事儿，你看这路边好多都是吃饭停这儿的，停一会儿就走，一般都没人管。你坐门口的位置啊，我给你安排到这儿，要是真有人来贴条你就赶紧挪走。 行，不 过啊， 他说了算吧，关键是 他说呀，早上刚来贴过条，说中午应该不会再来了，你看还摸出规律来了。站在建德门桥东的公交港湾内，记者看到了一长溜机动车违章停放在了公交车道内，足足是有20多辆，只给公交站台让出了一个小小的豁口，供这个公交车勉强进出车站。一位等公交的老人就向记者抱怨了，说啊，太过分了，这地儿经常有车这样违章停在我们的公交车道内，导致公交车只能在旁边的机动车道上去行驶和停靠。 哎呦， 对吧，这样的话乘客有的时候甚至是不得不走到马路上才能坐上公交车，公交道老是这么站着，难道没人管吗？记者就上了一辆刚刚停靠在公交港湾内的公交车，他就问这司机，司机就苦笑着说，嗨，见天都这样，要是有人管那早好了。你看司机也挺无奈的，天天就这么开着。随后呢，记者也是拨打了112交警的这个报警平台，举报建德门桥东公交车道内违章停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。负责接听电话的工作人员就说呢，他会通知交通队的，他会让交警去解决一下的。事隔几天之后，记者选择了一个晚上再次来到这个地儿，依然看到了公交车道内停放着一眼看不到边的4架车。 合着就是没人管哈，就是按说这个事儿不应该没人管呐， 就是 打电话投诉了，这是 真的管不了呢，还是吧， 有什么猫腻呢？对吧，就是按说这两边都是做生意的，停车呢，就是有的时候有地儿停车当然最好了，没地儿停车您也不能占公交车道。 你像咱们长安街这公交车道，这 哪哪能占呢？ 不到点儿你都不能在上面开， 你是 别说停了，是不是？ 在这儿我们还是希望有关部门啊，真的作为，就是您得把这事儿得办了。既然反映了那么多次，是吧？也别让附近的居民觉得别扭。你想啊，大公共的司机头都疼了，在这儿开车本来是一路畅通的，结果呢，这么多4架车往那儿一比，往那儿一站，这还一眼看不到头。哎呀，还是希望早点管吧，别让人觉得这地儿真没人管。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话题是学车的故事啊，大家都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进行互动。像膨胀的宇宙说，我60岁才学车，在某驾校用的是普桑，路考我排第一个，还真有点慌。 没事儿，其实啊，路考给您排第一个，这是照顾您呢。 为什么呀？ 一般您都还在辅路上，还没进主路呢，没那么多车， 是吧？ 反 正我 看我有经验吧。 我们那时候的驾校还没有跟社会上边就是， 你还没路考呢。 有，都在驾校院里边弄个简易的立交桥，就算过了立交桥了。 您再说下去，年龄就已经暴露了。 那好吧，反正大家都知道我岁数不小了。 不过我真的挺佩服膨胀的宇宙的。据说当时我去学车的时候哈，考那个交规，他那个最开始不是先有一个笔试嘛，考这个叫科目1的这个交规 啊， 好多岁数大的满头白发的人，说一考就考个5次8次的， 是人家锲而不舍。 而且他们特别认真，就在候考的时候，每个人都抱一本这个交规在那儿研读在看。 是，很不容易，因为岁数大了，毕竟不如年轻人记忆力好。但是人家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啊，这个顽强拼搏的精神，值得年轻人学习。 我记得我第一次考才得89， 嗨， 所有人都说你太遗憾了，你就差1分。第二次考了98。 哦，那还是 为我自己争回了点面子，但是还是没有得满分。 这叫知耻而后勇，是吧？ 对，激励了自己。 来，还有像胡杨那条，你也跟大家说说。 他说啊，那年我上驾校还不算太规范，教练呢也不算专业。您怎么知道这教练专不专业呀？说到路口啊，他居然说“狭路相逢勇者胜”。哦，那确实不太专业哈。这给我留下的印象比较深刻。我怎么能听他这么说呢？所以说，一直到现在，我开车到路口都是一慢二看 三通过。 哎，您比老师傅好，对吧？没跟他学这个什么狭路相逢勇者胜这样的话。 但是他说了，他说这句话成为了他每一次到路口提醒他的一个警示语。 真好， 就是不能这样做。 对对对对，当然有些车德不太好的人，到了路口就开始加油，是吧？ 哎，对。 啊，这样呢，倒是真是勇者，但未必胜。哪天狭路相逢勇者，哐当一声。 您就后悔去吧，哎，是吧？ 这家里边都会跟你一块担心的。 嗯， 再来说一件事哈，这两天你知道秘密花园吗？涂色那书 啊，知道知道，我还买了一本，还没涂呢。 你当心眼睛花了啊！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， 哦， 很多小伙伴纷纷晒出了自己的涂色效果，被五颜六色的花花草草刷屏的同时，哎呀，有没有感叹这花园少了点东方韵味的那种中国花卉？所以呢，这两天。故宫博物院在他的官方微博发了一组建筑彩绘的白描纹样，供网友填色。网友说：“哎呦，这回真好嘿！秘密皇宫比秘密花园那显得高大上多了， 有文化 是吧？你赶紧出本书吧，让我们也开始跟那涂色。”反正这两天填色的游戏是颇受欢迎，故宫博物院的众多建筑彩画的画样呢，似乎也可以拿出来。让大家这种啊天赋异禀的艺术细胞得以施展才华。截止到七月最后一天发出来的空白画样的填色稿呢，据说已经是佳作已经很多了。昨天周五呢，故宫在官方微博发布了一组11张精美的建筑彩绘图片，其中5张白描的纹样啊，大家可以来跟那填色填色。据说咱都不太懂哈，什么什么什么传飞头彩画小样。什么英华殿的这叫什么头啊，反正就是那些建筑样式，什么垂花门的天花，美轮美奂的故宫花卉，很多人就开始围观呢，说哎呦这真好看，转眼就转发了2000多条。 嗯， 打开留言，大家的呼声如出一辙，求故宫出版填色书。 你看还没出版呢，大家的呼声就已经很高了。 哎呀，有的网友还帮忙呢，帮忙策划。哎呀，都定了书的内容了，不光是这些藻井，比如服饰、首饰、古董，包括一些人物造像都很好看嘛。而且我们一边填色一边了解知识，这一举多得呀。 嗯， 有的网友还替故宫想好了书的形式，你一页的彩色的图片啊，介绍服饰或者是图案的文化和讲究。另一篇呢，一面呢空白图案，你随便供大家涂色儿。 哦，发挥想象。 哎，有的网友连书的名字都给起好了， 叫什么呢？ 秘密花园，这不行，我们这叫秘密皇宫啊，秒杀秘密花园。 还真是，这皇宫和花园都不在一个级别上， 对，不在一个 level 上，是吧？目前已经有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秘密皇宫的填色作品，除了皇宫古建筑彩绘，不少网友还提议，中国版的秘密花园里边应该包括版画、年画、瓷器这些传统经典的花卉，和样式。还有网友找出了国外出版的中国纹饰图案机，说都能够涂色。不过你知道，就是中国的这些文物单位哈，真的有的时候需要不断的开发创新。有的时候我们去国外的一些图书馆，包括国外的一些博物馆，都说哎呀，这么好的纪念品带回家，什么冰箱贴呀，各种各样的手工玩具，咱故宫这么好的东西怎么没有呢？现在有了。 而且我觉得啊，最该让大家填色的，然后让大家了解的是京剧那些脸谱，那多好看呀！ 那你跟纸上画脸谱，终究不如在脸上画感觉手感好。哪天要不然我拿你先试试手。 你怎么把我要说的话先说了呢？我们来看看短信啊，6084说了，我是在北京出租汽车驾校考的驾照。 嗯， 学车的时候啊，当时用的是那个解放牌大卡车。 哦， 交规、装、路考，我都是一次通过的。 估计那时候是不是还有白本呢？现在当然也有实习司机啊，有实习司机，比如说你不能单独走高速。 嗯， 那个时候就比我再早一些，那波人正经的驾照那时候真叫白本。 对， 啊，到时候得换去。 对对对，这我知道， 是吧？ 嗯， 当年还有一部电视剧还是电影，就是陈佩斯和陈强， 嗯 啊，父子俩演的，学车，陈强老爷子演个交警， 是瞧这一家子吗？ 忘了叫什么名了， 啊， 这个不行，我还很年轻，那时候记忆力还不太好， 一说老电影你就记不住了。嗯，我就在想，好像这个如果学解放牌大卡车那会儿，如果您是冬天去的话，是不是这着车就是点着这车，发动这车还挺麻烦的， 摇把儿 是吧？得摇，当当当当当，咵摇上了。 你这个想法吧，像你这个身子骨都摇不起来。 对啊，所以说我选择现在学车嘛， 是是是， 这个年代来学。 嗯， 还有很多朋友都在说学车的一些往事啊。 红花说了，主持人好。 啊 板桥回来上节目啦啊，说你和李凯上下班路上如果遇上下雨一定要多注意安全呀，切记哦，这前面说的跟我们今天没有关系，但是谢谢您。 嗯 啊，他说我胆子小什么车都没学过， 嗯， 那我就只能听着大家的了。 是有的时候学开车真得是一件有勇有谋的事情，光有勇气那什么狭路相逢勇者胜那可不行是吧。 嗯， 当然了有的时候要是天生胆小一上路就慌其实也不适合开车，这个能是个熟练工是吧。 对， 大城小事，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， 说大不大， 大城小事，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， 说小不小， 大城小事，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。 每天下午5:20到6: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，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，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，我是李凯。 大家好，我是板桥。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件事哈，两口子之间呢有的时候难免有个别时候出现吃醋这样的情况对吧。 嗯， 犯犯酸啊，大可以理解，这是证明深爱对方的一种表现， 吃小醋吧，增进两个人的感情。 这个有经验哈。接下来我们来说另外一件事儿， 嗯， 就是千万千万不能吃醋吃过了啊，有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必要的甚至是错事儿。有一个 女士 妻子和一名男子呢经常是打电话无所谓，跳舞其实也没什么事儿。 对啊，以前不是都跳舞吗？ 但是丈夫张某他觉得难受啊，心里边有点别扭啊，这个结果就让妻子指谁给你打电话啊，还认错人了，把人给打错了啊。这两天呢，这名倒霉的受伤的人向密云法院起诉，要求张某赔偿16000块钱。到底怎么回事呢？据说这倒霉的人他姓李。姓李啊。2014年9月2号晚上啊，他在密云县某广场单独跳舞的时候，这张某就突然出现了，不由分说就把他踹倒在地。张某的妻子在旁边拦着，高声喊你打错人啦啊。但是张某还不听劝阻，把他的手臂用刀还拿刀了，哎呦，腿胳膊都划伤了。他在躲避过程当中呢又被张某拽住啊，张某用手掌击打他的脸部，用言语对他进行了人身威胁。别人报警之后呢，张某是逃离现场，经密云县医院诊断，李某的右侧手臂、左侧腿部被割伤，脸部、腹部也有损伤。事发之后呢，派出所对张某做出了行政拘留5天的行政处罚。李某说呀，他其实倒霉，他不认识张某和张某的妻子，也没给对方打过电话。他在平时跳舞的时候，我没招谁，没惹着谁是吧？平白无故就被打了。产生了医药费、误工费、交通费、精神损失费等各种费用，他起诉要求张某赔偿各项损失，一共16000块钱。这张某那天到庭，他说呀，事发当日呢，他让妻子去跳舞这现场指认啊，谁老跟你这样，心里边吃醋嘛。这妻子反悔了，不指认，当时说了大概是可以指认。当时巧不巧，张某的手机就是他妻子的手机突然就响了，于是呢，张某就在旁边观察。以为呢是李某，就是倒霉挨打那人，他打的电话， 也就是他当时正举着电话呢。 哎呀，于是就把这李某给打了。张某说了，说对于李某诉讼请求的合理部分，我是愿意赔偿的。你说这个 吃醋吃大发了吧？ 对，什么事儿不能冲动啊？再说了，你这多丢人呢。 或者您把他约出来，您聊聊。你说我其实挺介意你和我妻子这么跳舞的 你们俩还老天天煲电话粥，我心里不舒服。 是， 您不能上来。不由分说就把人打一顿吧， 就是有些大男子主义的这种心理因素在作祟啊，当然有的时候会付出惨痛的代价，就是关键这事儿说出来真是丢人， 而且什么打架不能解决问题，反倒是添了麻烦。 是， 再来说说跟开车有关的事儿哈。 嗯， 远光灯对于车辆在夜间行驶啊，正常行驶是具有着重要作用的。 对对对， 可是滥用远光灯那就绝对会增加道路安全风险。 嗯， 不知道你平时开夜路开的时候， 行，是，经常有大灯晃我， 对吧？他从对面晃你，或者从你身后晃你，可能他们这些人真的是找不到近光灯在哪儿。 不会吧？ 我是这样理解的， 他是诚心的吧？ 近日呢，大兴检察院就承办了一起因为远光灯引发的交通事故惨案。2014年3月初，犯罪嫌疑人徐某在大兴南中轴路。由北向南行驶， 嗯， 对面一辆大车呀 开着远光灯由南向北相向行驶，在两车将近要交汇的时候呢，搭车的远光灯造成了徐某瞬间视线模糊，徐某下意识地向右侧人行道打了一下方向盘，撞到了与其同方向行驶郑某的摩的，造成郑某当场死亡。目前此案还在进一步调查当中，大兴检察院的检察官陈斌就说了，根据相关的实验证明，远光灯迎面直射可导致司机瞬间盲，就瞬盲三秒钟、 就是当时就看不见了。 没错，三秒钟就什么都看不见了，这个时候再刹车其实就已经很危险了哈、咱们就以时速60公里来计算吧，相当于他盲行了50米。50米可真的不近呢、 对啊。 而同方向后车打远光灯呢，也会导致前车后视镜出现光晕，对前车司机的驾驶造成困扰。滥用远光灯不仅是对他人，对自身的行车安全也会带来非常非常大的隐患，增加了会车时发生剐蹭甚至是相撞的风险。 所以在这儿我们还是提醒大家，真的别，你说这叫什么呢，以强凌弱啊，还有就是这种缺德的做法真的不提倡，因为你看这是血的代价，付出了人命的代价啊。我还见过各种各样的对付远光灯的，你比如说对方拿大灯晃我，我立刻把大灯开开，甚至于我旁边弄一强光手电筒，我从驾驶室杵一手电，我晃他， 这时候就告诉他，提醒他是吗？ 是什么提醒啊，比谁晃的时间长 那不行 这个就太危险了。 对， 包括后边的车拿大灯晃你，哎呀谁那么讨厌，踩脚刹车吧，我10米踩5脚刹车，都是急刹车，这也不合适，是吧？ 没错， 所以我觉得咱们千万千万别开斗气儿车，在这儿我们还是提醒大家，文明礼让这是最基本的， 而且文明使用远光灯。 哎，那么说到开车的事儿，大家又发了很多短信哈，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开车学车那会儿很多有意思的事儿。 老周就说了，我学车的时候啊，教练总是在前面放一水杯，那个时候开的还是卡车呢，有一最差的也是我们叫的就手潮的那位，把车开到单边的下边了，单边桥，单边桥，单边桥，双边桥哈、说开到这单边的下边了，教练的这水杯啪就掉了，恰好滚到了刹车踏板下面，一场虚惊啊。从那时候起我就学会了，就千万别在前面放东西，当时教练都给吓坏了。 那你要是放的开水，这多危险，把脚再给烫了 啊！是啊， 是吧？ 对啊。 不过人家说了，这是能看的开车稳不稳，但是这招我觉得真的没必要在驾校里边来普及，因为新手都不可能开得稳，是吧？你要是老手，像我这个驾龄丰厚的，时间长的， 那你这老手也驾不住，万一这路上有这种不文明的给你滥用远光灯， 对对对对， 你说你气不气呀、 我车顶还有俩灯呢来，小洛的99最棒说，90年代初啊，我在新开的一所教练厂做财务，教练厂做财务这学车近水楼台嘛， 就是 比较方便。那时候新手啊，只有大货和小货的区别，虽然不高，学的却是大货啊，跃进131算是比较合适的。冬天学的，记得每天早上起来都得摇车，我是通过摇车运动了啊，现在力气大了，过了钻杆，想想也挺有意思的。 是那会儿的这个方向盘都不带助力， 那是啊，方向、离合、刹车都没助力 啊。 但那时候看来是个体力活，学车还能当健身啊。 对，那会儿我听我妈说哈、说他们那个一块学车，就从老大、老二、老三、老四这一车的人都编排了这个， 对，一直到老六嘛。 对，一直到老六，你怎么知道？ 我老六嘛，我最年轻。 哦、 啊，当然我那时候还上学，上大学。 嗯， 哎呀，这一晃也20年了。很有一些想去指导一下别人开车的欲望。 那你学车的时候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吗？ 我们那时候都是最后啊，考路考的时候得跟教官说，报告教官，什么仪表正常，请求起步。 哦， 对对对，学这个，我们那时候经典段子，报告教官啊，仪表正常，请求起飞。 太紧张了 是 吧？ 有，你想旁边作为警察，老实孩子。从来没跟警察叔叔打过交道。 我们那会儿已经换了，我们那会儿就换了， 啊、 说那个教练报告教官，我们已经、我已经准备好了，准备起步。然后那个教官就说、说准备好了吗？他会问你一句，你说准备好了，然后那个人说准备好了，教官说。准备好了吗？他就又问了一遍，这女孩就有点毛了，说怎么？他又问了我一句，说准备好了，我可以开了。然后教官说下去。 啊， 为什么没系安全带？ 哦，你看，你看，这一下就折了。人教官其实，哎，不叫教官，叫考官。 考官当时是善意的提醒。 啊对啊，这一下提醒，重新再来一回吧。 嗯。 所以在这儿，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互动话题，就是您学车有什么 有意思的事儿都可以和我们进行分享。接下来说这事儿呢，就没什么有意思的了啊，确实让我们觉得怎么能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呢？痛心之余啊，也有觉得怎么干这事儿呢？前天晚上11点多啊，昌平区天通苑5区4号楼，有一名男子从12层的窗户坠落了。哎呀，这个他怎么从12楼掉下去了呢？按说他不应该出现在那儿的，因为他那天晚上去他们家，去12层那家翻东西，试图盗窃。 哦， 谁知道触碰了人家安装的远程报警器，一听这边警笛响了，受惊之余赶紧逃跑，结果从窗户掉下去了，当时抢救无效死亡了。据4号楼9层的一位住户说呀，这男子就是从顶层12层左侧住家当中的窗户上掉下去的，大概是晚上11点多吧。他说我正在洗手间洗漱，就听见急促的一声惨叫，掉下去了，声音还没完呢。这个反正当时就听见一声闷响，感觉是有人从楼上掉下去了。这位住户说，只见一名男子身穿短袖长裤，面向下趴在楼下的一辆白色面包车旁边，双手呢也向后背着，双腿呢弯曲着，看样子是不行了。另外一名住户程先生跟记者说，他看见男子脸上啊都是血，一动不动趴在地上，看样子也就40多岁吧。没两分钟，物业就来了，看见有男子之后马上报了警。这位程先生说，我听见物业说呀，这名男子是从楼上掉下来的，后来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对他进行抢救，但是最终还是装塑料袋里边拉走了。多位住户都说这名男子看着十分眼熟，好像是近期小区里边从事装修的一名工人。前几天晚上据说还能看见他在楼下溜达的呢，没想到这起了坏心眼儿，这个确实是生命的代价， 有可能是踩点呢。他之前哈， 哎呀，所以我在这儿，我们就是想说，这个别做错事儿啊。这个什么事儿都是凭本事挣钱，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千万不能干错事儿。你看这命都没了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啊，就是现如今很多小区都安护栏啊，像人家安这个报警器，我其实挺赞同的。你说你安了好多护栏吧，就感觉自己圈在笼子里边，你不如安那种红外线的报警器。 而且这护栏吧， 还给贼提供了方便，是吧？ 对，你就蹬着这护栏，它本来3层它上不去 啊， 这1层2层都安了，3层就方便了。 是啊，所以你看，在顶层的，如果楼下都安了，你们家敢不安吗？ 对，这一溜都安上了。 是，还是希望大家加强防范意识。 再来说一个，也是不是特别让大家心里痛快的事儿哈。昨天下午3点钟左右，在通州区西集镇的于兴庄附近，3名11岁左右的小男孩在潮白河里不幸溺水身亡。 哎呦！ 救援人员说啊，3名男孩是手拉着手下河趟水的，突然就遇到了急流，一下呢就栽倒在河里，不幸遇难的。当时这水深大约有3-4米，其中2名男孩的尸体在昨晚已经被找到了，另外一名男孩的尸体今天早晨在河里的石滩中被找到了。 哎呦！ 事发之后，民警和消防队员赶到现场救援。昨天晚上7点钟左右，2名溺水男孩被打捞上岸之后，就已经没有了呼吸。由于当时还有一名男孩始终没有被找到，今天凌晨呢，救援人员也是请无人机团队来帮忙搜索。根据分工，救援人员划船来搜索上游水域，无人机的团队负责搜索下游水域。根据无人机团队的梁征就介绍说，这是他们团队第一次用无人机来协助救援。此前呢，他们用无人机主要是用于拍摄纪录片。 您 现在好多综艺节目里面都有这无人机拍摄的画面哈。早晨5点55分，救援人员划船搜索的时候就发现了第3名男孩的尸体，随即呢就让梁征和队员们用无人机搜索确认并且拍照。照片显示，男孩头朝下扎在了河滩的乱石当中。救援人员也介绍了，这名男孩距离岸边大概是20-30米，这个河段是乱石丛生，水深流急，是非常容易发生危险的。 哎呀， 他们也推测了，孩子很有可能是被激流冲倒之后撞上乱石才遇难的。 11岁哈，这个多年轻啊， 正是大好年龄呢。 是啊，所以我们前些日子在节目当中还跟大家说过，什刹海也是出现了溺亡的现象。每年夏天我们不止一次苦口婆心的说，老生常谈的说，别游野泳，别游野泳。 而且这是就是每到寒暑假的时候，孩子最容易这种放羊了，没人管了。 对 吧， 寒假可能还好点，寒假时候 都结冰， 对，掉冰窟窿也每年都说。所以在这儿我们还是希望家长朋友您真得这 这个承担起监护人的这个责任啊，得跟孩子说好了，千万千万不能去游野泳。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和微信啊。5286说，我学车的时候有一次卸我们那卡车的车棚子，就我们俩人，我师兄负责向前开车，我就在车后边把着车棚子生给拽下来了。我们配合默契，旁边新来的学员看傻了，双挑大指点赞呐。 哎呀，这肯定这个画面是记忆犹新啊。 但是现在想想有点危险啊。这个下回别干这样的事、 用手去卸是吧？ 对对对。 形形色色说了啊，说我学车那会儿考交规5分钟97分。